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CT 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 事。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中医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药制剂不同功效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监督所的副所长赵新生，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赵所长您好。 好。 嗯，正值暑假哈，很多市民会选择外出出游，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假期安排。那么旅游住宿的卫生情况应该说也是关乎大家的健康了。那么在外住宿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卫生的问题？也想请您做一些简单的回答。 是的，最近马上就要放这个小长假了，在假期间啊，以及这个暑期是吧，我们北京的各个旅馆啊，游客这个流量非常多啊。那么随之来呢，我们这个各个旅馆啊，酒店里的各种卫生安全问题啊，我们在这提示呢，广大听众也不要忽视。那么在市民朋友在选择入住旅馆入住的时候，应该考虑以下几个卫生问题。比如说这个入住酒店的一个卫生条件和卫生设施，以及客房里边的卫生状态，以及客房里边公共用品的品质，比如说浴巾啊、浴缸啊、坐便器啊，还有茶具。那么同时还要注意酒店里边的生活饮用水啊、直饮水啊，以及中央空调系统是不是卫生等等这些方面。 其实呢，这些一方面呢是需要这个旅馆的这个管理方啊加大一下自我管理，另外呢，对于这个监察部门，尤其是像咱们北京卫生监督所哈，监管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您给我们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好的，最近啊，为了我们保证广大游客的健康和安全，加强传染病防控和酒店里边的公共用品的卫生管理，那么最近啊，全市的卫生监督机构，是我们北京市的840家的快捷酒店，也就是旅游酒店，开展了专项的卫生监督检查工作。那么我们重点啊，对各快捷接待酒店的这个它的卫生行政许可，以及客用品的公共用具和这些公共用具的检测情况，以及酒店的管理制度，以及我们酒店服务人员的健康证明啊，进行了监督检查。那么从我们最近这次的综合监督检查情况看，应该说我们北京市这个快捷接待酒店的总体的合格率还比较高，达到了95%。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也发现呀，在一些酒店的这个管理上，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从业人员的健康证件不全面。另外呢，在一些酒店的公共用品和棉织品的抽样上呢，也查出来有些相关的一些卫生问题，超过国家卫生标准。那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有差不多有30多家吧，做出了行政处罚，来督促他进行调整和整改。 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做了很多的工作哈。那么我们普通的游客哈，如果要去一家酒店的话，如何选择安全卫生的旅馆？您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好吗？ 好的，这里我告诉大家三个办法吧。那么第一呢，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酒店以后啊，首先在他的大堂里要看一看这家酒店有没有卫生行政许可，也就是说当地的卫生计生部门啊，给这个酒店发放了卫生行政许可证明，按照法律规定要求，他应该在大堂进行公示的。那么第二呢，就要查找一下这个酒店呀，它的卫生等级的公示牌，因为这个公示牌呢，是我们北京市和国家卫计委啊统一在全国呢来试行的为公共卫生公共场所的等级的卫生等级公示啊，来查看一下它的公示牌的这个级别。那么第三呢，可以这个进行微信比较频繁了啊，我们可以加这个公众的微信号 也就是说大家在入住时候看清楚是否悬挂了卫生许可证，卫生等级信息牌，所以这里边呢，同时呢加入我们卫生监督的北京卫生监督公众信息平台，通过这个查询啊，简单的查询就可以呢查到我们所入住旅店的基本的卫生信息和卫生情况。 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现在随着这个微信的普及哈，像咱们北京卫生监督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也是方便了很多市民哈，不光是这个旅店的问题，包括像游泳场馆呐、啊，包括商场的这个空气质量好像都能够进行一些查询，是吧？ 对对对，今年是这样。 那么比如说如果我们发现酒店卫生真的有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投诉呢？ 其实呢应该说是很简单的，每一位旅客呢都可以，如果说在我们入住酒店，无论是在客房管理上、公共用品上，甚至空气质量上，包括禁烟等等，如果发现您有不满意的相关情况，都可以拿起电话用手机直接拨打1230，这个公众服务热线，很快呢我们的卫生监督部门的人员就会到现场进行调查和处理。 好的，非常感谢赵所长，谢谢您，那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著名的同仁堂的大夫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哈，这个中成药的这个剂型啊，说起来有点专业，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中药您看到过有汤药回家自己熬去的，结果发现后来有胶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夏天咱吃那个藿香正气哈，有藿香正气胶囊啊，藿香正气水是吧？这个不同的剂型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问题，就觉着说你们药厂是不是就想就是多盈利哈、都变着法的一个药换好几种样子卖给我们啊、就是拿这个藿香正气来说，大家非常熟悉这个老药了。那么它有藿香正气水、有口服液、有颗粒、有胶囊、有软胶囊、还有这个包括藿香正气滴丸啊、片啊等等，好多好多种， 好多种 吧、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来自于啊，就是各个种类的这个不同的剂型它本身的一些特点。咱们就拿这藿香正气给大家举个例子。 好， 咱们平常说的藿香正气水呢，它严格的讲呢叫啊口服丁剂。这个丁是怎么写呢？一个申猴有机的有，旁边一个甲乙丙丁的丁。这个带有字旁了，大家知道这个事儿就跟酒有关了，是不是？那么藿香正气呢，这个组方藿香正气散哈、它里面的很多这成分啊，它的这个有效的主要成分呢是挥发油。大家知道这个挥发油叫挥发油嘛，特别容易散失掉，是不是？所以在它的提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单纯的用高温来提取的话，很容易导致里边有效成分的散失。所以在提取的时候，我们用的不是水来提，是用的酒精。 酒精来提取的， 然后当然喝纯的酒精当然不可能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我还要加水给它稀释，这样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口服的，就是酒精的这样的一个溶液。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在媒体当中看到有人喝了藿香正气水，结果让交警查酒驾的时候也查 了，给拦下来。 拦下来之后呢，其实很简单，您就不停的漱漱口，因为它跟血液当中的那个酒精还是有区别的， 有很大区别， 对吧？实在不行，您就让验抽个血，这就肯定能够证明您清白。 对，或者一般说等上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啊，这个口腔呼出来的这个气体的话呢，它的这个酒精含量呢也可以下降。那么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它的实际上呢是咱们国家哈建国以后研制研发的第一个口服丁剂，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 口服丁剂。那么这个口服丁剂的好处是什么呢？咱们知道它起效快，而且一个特别实在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它价钱便宜。 便宜， 对吧？小的时候一支藿香正气水可能一两毛钱，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价格也不贵，但是它也有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有一些朋友啊，他酒精不耐受，喝起来口感确实非常差。 不是非常差，是很差， 基本上就很多人就喝不下去，是吧？ 对对对对。 哎，所以呢，后来呢，有了没有酒精的这个口服液，口服液呢，它里面没有挥发油了，但是呢，携带起来还是不太方便，它毕竟是一个液体剂型，对吧？那么之后呢，又有了这个颗粒剂，颗粒剂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带在外边很方便，随时往往口袋里衣兜里边一揣就能带走了。但是喝起来有点麻烦，您得有一杯子吧， 对对对， 您得有热水吧，是吧？它也有它自己的好处，比方说这个剂型是可以拆分的，我一次小孩的话我喝半袋，成年人大胖子这个体重比较重的，那我喝一袋半或者两袋，剂型呢可以灵活调整，但是服起来呢还是有点不方便。于是乎呢，后来又有了这个包括胶囊啊，现在还有这个软胶囊。 对对对， 软胶囊是什么意思呢？软胶囊里边的包容物啊有液体了，实际上有里边的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的挥发油，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软胶囊里边是水儿。 是有啊，对，有液体，有液体了，有液体，有固体，它是一个流体，实际上。那么这样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软胶囊呢，这个服用效果呢，可能比那个一般的胶囊或者颗粒呢，可能要好一点，而且呢，它这个携带起来呢也很方便。 是 啊，这缺点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它挺大个儿的，是吧？那小孩子吃起来呢可能不方便，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价格呢可能相对来说贵一点。所以大家看看，从最古老的这个藿香正气散啊，那时候是煮散，也可以直接吞，也可以煮散。那么到咱们建国以后，有了这个藿香正气水，那么还有口服液，有胶囊、软胶囊、颗粒剂等等，现在包括了有滴丸，不同的剂型实际上有它不同的优缺点。 是， 大家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购的。 对，就像刘钊所说的哈，这个从古至今到新中国成立，它不断的来进行技术的提升啊，这满足不同的需求，而且呢，技术的改革可能也对于这个药的这种剂型哈方便与否，可能也不断的在进行适应人们的需求。 没错。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就是你适应大家需求也好，不管你价格如何，很担心一个问题，它效果到底跟那个，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拿这个藿香正气水好像当个标杆，认为那个是见效最快、效果最明显的。到了那个软的那个滴丸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那可能是不是劲儿小点？有没有人问过你类似的问题？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咱们技改是为了什么呀？真的不是为了增加成本、多创收，是吧？为的是什么呢？达到更好的效果啊、降低啊、最大程度的去降低副作用，而且呢，更加经济、廉价、更加便于大家携带和服用，这个才是我们技改的一个方向。那么实际上呢，大家关心这个不同的剂型，很关心一个起效的问题，首先是起效时间的问题哈。那么一般来说呢，从咱们不说它生物利用度，就说最后能达到效果，先单纯说谁跑得最快，谁起效最快呢？一般来说呀，这个静脉输液剂起效要快一些。 静脉输液， 要起效最快。 输液不是都是西药吗？也有中 药。中 药 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输液剂了。大家到那个医院去的时候，可能自己也亲身用过，或者是见到别人也用过。那么第二位的是什么呢？是气雾剂。直接吸进去，经过呼吸道或者经过口腔的黏膜来直接吸收。这样的话，它起效也比较快。之后呢，咱们知道还有各种的，包括这个水溶的这个剂型包括这个栓剂这些呢，起效呢就在后面排着了。那比较慢的是什么呢？是咱们的传统剂型这个最慢的就是丸药，大米丸。大米丸实际上是咱们当时这个古人的设想的一种设计出来的一种缓释剂型。现在咱们有这个缓释胶囊或者控制片呢，这些技术呢都非常的那个就是现代化。那么古人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加上蜜，或者加上一些其他的复形剂，把这个丸呢给糊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到了人的这个消化道里边呢，它缓缓的溶解，缓缓的释放。那么古书上就说丸者缓也，就说注释这个丸字，它跟缓呢是谐音的嘛就说这个丸剂呢可以达到一个缓释的一个功效。那么对于某一些病症，咱们不需要它马上起效，希望它缓缓起效的，就比较适合这个丸剂了。但是有一些呢，咱们需要它快速起效的，古人一般来说呢，更多的选用汤剂。汤剂呢有这个涤荡的这个作用，咱们一喝进去以后呢，它的起效的作用比较快。但是汤剂呢也有汤剂的缺点啊，它比较浪费药材，而且呢咱们这个煎煮起来确实又特别麻烦。 是， 所以呢不同的剂型呢有这个不同的作用。但是呢这只是咱们说的一个 跑得快， 起效快不快。第二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它效果是不是真的有过去那么好。 是， 古人研究这个剂型啊是非常讲究的。比方说那么有一些药物中成药有一些这个中草药它的这个里边有效成分是不耐热的。咱们熟悉的比方说治疗这个小儿这个肝风妄动引起的这个惊厥，就是咱们说的俗话说的抽风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叫钩藤钩藤。那么它里边主要成分钩藤碱70度以上的时候， 就要被破坏了、 哦、 所以在锅里边煮的时间越长它的有效成分越低、 哦、 啊，煮的时间久一点以后您这正常放进去煮上20分钟、 嗯、 那么可能有效成分全都没有了就白煮了，所以比较适合的方法什么呢，把它搓成沫、 嗯、 啊，直接冲服或者简单煮一下后下、 哦、 啊，这样的话呢哎，可能有效成分保留的就更多。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主要成分干脆就不溶于水，您再怎么煮它也是浪费， 对对对对， 浪费天然气，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呢，就是不同的药物，比方说我把这个剂型做成这个散剂啊、胶囊啊、丸剂啊这样来服的话，可能呢还要比这个您自己在家里煎煮要更好。 嗯。 但是有些药物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煎煮，比如咱们熟悉的像附子这味药， 嗯， 它来自于毛茛科植物啊乌头的这个侧根。这个侧根里边的主要成分呢是乌头碱，乌头碱是有毒的， 对啊， 啊，那么这个摄入不慎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严重的中毒反应，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 嗯， 那么如果这个附子啊，在这个水里边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煎煮，它一步一步的水解，水解成这个最后出这个乌头原碱，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实际上这个毒性呢会大大的降低，但是呢作用呢并不减低，最后完全水解啊，双酯性生物碱水解成单酯键，最后这个酯键也断裂啊。那个水解的产物呢，它的毒性呢是原来的1/2000， 就是靠煮不停的来煮来把这毒性弄得越来越少。 对，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药物咱们直接把它做成丸剂，或者做成甚至有人做成酒剂，拿这个东西来泡酒，那么直接来饮用来吞服的话呢，就更有可能引起中毒。 嗯， 所以不同的剂型呢有一定的道理，不能贸然的来改变它的 改变 传统的这个提取方法。 嗯，其实说实话，今天我们和同仁堂的大夫刘钊来说这个中药哈，包括中成药的这个制剂剂型的话题，是因为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之后，可选择的余地特别多。有一些大夫也经常会问你，您是回家自己煮去啊，然后还是要这个颗粒啊，还是要这个丸啊，甚至于说要不然带煎得了，这也是常见的哈。 没错，我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从小对这个中医有兴趣嘛，觉得在家里煮药是个特别享受的事情 啊，是吗？ 哎，看看那个中药饮片啊，认识认识，然后自己来煮它，然后闻着满屋子那个药香味儿啊， 药香、 哎、觉得特别享受。但是随着大了以后哈、这个因为这个中药饮片都非常熟悉了，不用每天都这样去看它了。那么再煮药的时候就觉得还真是挺麻烦的， 嗯， 尤其是对于很多这个上班族的朋友来说哈，你退休在家的叔叔阿姨，他可能自己煮起来有时间， 对对对， 但咱们上班族要真的想用点中药的话，自己煮恐怕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话，大家现在有几个选择，一个呢，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代煎中药啊，代煎中药呢好不好呢？要我说也不错，为什么呢？哎，它给咱们省了很多的时间。平常一副药在家里边煮两遍，花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要一个小时。 嗯， 那么代煎中药呢，咱们把它加热一下，1分钟，是不是、然后撕开了倒出来一喝 就完了， 哎，1分钟。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花2分钟时间您就喝进去了，确实省了很多时间。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代煎药材啊，代煎的这种中药，那么这个里边的有效成分浓度，如果提取不当的话，有可能呢要比您自己在家里边拿砂锅煮出那个药的浓度呢要低。 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去看过没看过代煎的这个设备哈，有很多的地方咱们都是拿砂锅来煮啊，对吧？有很多地方我真见过拿高压锅，拿那 个 电热 罐、 电热锅啊，插着电。 对，那个专用的那个提取罐，它的原理实际上跟咱们平常用的说这个高压锅呀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电热锅都差不太多。那么这样的煎煮的话呢，如果说您这个药材之前粉碎破碎的不够，那么这个药材浸泡的不够，那么在这样一种提取的情况之下呢，有可能这个浓度呢就有效浓度就达不到。 嗯， 而且呢，由于这个提取罐嘛，咱们这个煎药器，它水必须加够一定的量，对吧？那么如果说有剩下的药液啊，没有装完袋，那可能就被弃去了。有可能呢，您这个药材呢比较少，但是它整个水呢必须要加够那么多，这个机器才能工作，也可能会浪费一部分。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刚才咱们提到了，有些药物有些特殊煎法，比如说需要先煎的，比如说需要后下的，那么传统的提取器材呢，可能呢难以达到这样的这个区分。那么现在当然有一些改良的啊，可以达到了，但是传统有一些呢确实达不到。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会对疗效呢打折扣，甚至呢有可能呢会造成一些这个不良反应的加重。 嗯， 所以呢这个代煎中药呢虽然说有它的好处，但是呢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也应该 有以上的一些注意的地方。 对，就是您衡量一下，您是确实白领啊，年轻人确实没时间啊，然后家里边也没有这样的设备，您想可能药效上稍微浓度上差一些。但是如果老年朋友呢，就可以选择自己在家来做哈。但是现在有出高科技了，颗粒的，把这包打开，跟吃感冒冲剂一样，倒碗里，那包倒碗里，然后拿开水一冲。就能给我喝了，更方便。 哎，主持人说的这种颗粒呢，有现在市面上有两种类型啊，一种呢是什么呢？是丹药提取的配方颗粒，咱们叫配方颗粒，什么意思呢？咱们过去到这个中药店里一看啊，那个多子柜，咱们也叫白眼厨，一个抽屉里一个抽屉放的都是药材，是吧？那么到这个颗粒的这个药房呢，一个小抽屉里小抽屉放的都是每种药的提取物，比方说咱们这个药里边需要有茯苓，十克，那么就是一小袋，白术十克，一小袋，那么这样的话呢，您这个方子里边，比如有十来味药，那么到时候呢，就给您十来个小袋儿，您回去以后把它撕开以后混在一起，然后一冲， 哎， 这样喝来喝。但是这样喝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是最早先的一种提取的方法啊，它的好处呢就是效率很高，而且组方呢非常灵活，是不是？ 对， 医生开完处方以后，很快的呢，哎，就能给大家调剂了。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好比说咱们家里边要吃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咱们家里炒法先炒鸡蛋是吧？然后把西红柿放进去，再加调料，再一起来拌炒，炒完了以后呢，直接装盘了，咱们就可以吃了。但是如果您想一下，咱们这个烹调的过程变一下 啊。 先炒鸡蛋，炒完了以后把鸡蛋拿出来搁一边，再炒西红柿，炒完了以后也拿出来，临要到装盘的时候， 俩 把它 混 在一起，再加点调料，咱们吃起来的话恐怕不是味儿，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中药啊，它为什么说汤剂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作用呢？我想呢，在这个煎煮的过程当中，还是发生了一些复杂的、很难被人们捉摸的这种化学反应的。 是， 如果咱们把这个人家相互熟悉、互相反应的这么一个过程生生给剥夺掉的话，我想呢，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当然这是之前有的，现在有一种更高级的，我之前还跟刘钊一块说，就是。你不分袋了，你去药房拿的时候都已经是成型好的颗粒，就是你开这个方子里边所有的药都在这个袋里的颗粒里边。 哎，这是第二种的提取的方法，就是按照这个您开出来的这个医生开出来的复方啊，这个直接来先调剂好，然后再来提取，再给您加工。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尽量大程度的啊去。保持了这个中药原来的一个互相反应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这里边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啊。第一个，可能成本略高一些，是吧？因为这个提取的技术毕竟是给您量体裁衣啊， 是 个性化服务，那么可能费用呢就要高一些。第二个呢是什么呢？那么有一些这个挥发油的成分啊，在提取的过程中呢，还有是有可能要散失掉，所以呢，咱们说来说去啊，这种方法虽然说很科学，比之前的那种单药。复方的那种加合的那种方法要更科学了，但是呢，仍然不如咱们自己来 熬， 熬制的那种方法呢更原汁原味， 是 那么可能更大程度的能发挥药效。不过那种方法呢又确实太费时间太麻烦，所以呢，咱们就是几种方法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是各有优劣呀， 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来选择。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因为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如果您有一定时间哈，煎药也是一个传统文化，我老觉得是，有很多的习俗都跟这个煎药有很大的关系。 哎， 那天跟朋友一块来聊天说，哎呀，我们家这个煎药这药锅砂锅没有，去找邻居家借，您可记得千万啊别主动还家，是吧？ 是， 老理说人家不要，你就只能先在自己家里搁着。 过去因为这个跟疾病有关系嘛，没有给送还的道理， 对对对。 但是咱们现在说，如果人家那是一电药锅，挺贵的，买的挺贵的，咱们该还还是得还。 对对对，这当然说了是体会这种城市，体会老北京的这种文化啊。当然了，还有一个也有很多朋友担心的，就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在进行当中输液，静脉的这种输液是最快的。中药和中成药的输液也听到一些媒体包括很多人关注它的安全性。 哎，这个老年朋友啊都觉得说到了冬天应该上医院去输点什么丹参、维生素啊这些这个中药啊，这样的话能通通血管。 对， 我平常老听到有这样的老年朋友说，其实我挺为他们揪心的。为什么呢？不是说咱们这个中药的注射剂啊一无是处，但是呢中药的提取大家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材啊它的来源，它是地里种出来的，它里面的成分不可能特别的均一稳定，对吧？不像咱们实验室出来的这个化学制剂， 对 吧？第二个呢，咱们提取的过程当中，怎么能让这个看起来比较浑浊的药汤变成一个均一稳定的，能够进入人的直接进入静脉的这样药液呢？我们家里添加很多这个稳定剂啊、澄清剂啊这些啊添加剂。那么很多人啊，不一定是对这个中药的里边的实际的成分在过敏在发生反应，那么里边的一些助溶剂，比方像 像丙二醇这些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良反应。 哦， 那么更多的呢是这个中药的主要成分啊实在是太复杂了，它不是单体。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贸然的进入到您的血液当中，有可能会引起比方像过敏的问题，像溶血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很多问题。而且呢，咱们说一个比较客观实际的情况，这个不同的药厂啊，它的工艺也确实有高有下， 对对对， 不齐。那么咱们贸然输液的话呢，有可能确实是弊大于利的。所以尽管我是一个中医大夫，我更提倡啊，咱们要尊重这个实践的科学。咱们这中药历来啊，基本上主要的途径是什么呢？是口服， 口服 对吧？有外用的，有其他的一些栓剂的剂型。那么要是把它加工成注射剂，咱们工艺达标，未来的话是一个发展方向。当然，如果说经过这个循证医学的验证，确实安全有效，那当然好。但是如果说现阶段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多的话，我倒不太提倡大家去啊随便的轻易使用这个中药的注射剂。 对，另外到冬天里边所谓的说，哎呀，我给我血管清清哈，输个液什么的，能够扩充一下，每年都输，定期输，这个风险非常大， 风险大，而且根本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对呀、 您想，您那血管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就像吃饭似的，对吧？我一天就让您吃一顿饭，实际上呢还是挺饿的， 是 吧？ 是是， 偶尔的一次还不如每天咱们定期的，比方说规律的服用一些抗血小板的口服药，像阿司匹林一类的，然后定期的做体检，多听一些健康宣教的知识， 是 啊，多见见大夫，让他们帮您查查，这些远比您去一年输两回注射液要好得多。 没错，6951说了，说代煎药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在家煎一副啊，煎三回啊，在这个代煎的时候得煎几回，可能一次就完了。 哎，代煎的时候呢，确实是提起一回，但它煮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压力比较高。其实溶出的呢有效成分呢也不少，而且呢有些呢最后带一些挤压的功能，能够把这药汁呢挤压出来。在家里边煮中药的话，一般来说呢煮两次也可以， 也可以。 有的人愿意煮到第三次，看起来颜色挺深，但实际上呢里边有效成分的含量呢已经不是特别高了啊。这个根据您自己的习惯就可以。 是，就跟喝浓茶似的，那个有时茶色很艳，结果呢这个已经没有 什么味儿了， 对，没什么味儿了哈。1826再问一个问题，说我吃医生开的中药里边有决明子治眼睛的，但是吃完了之后眼睛觉得痒痒。问问刘大夫，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 的？哦，这个有可能呢是过敏造成的，但是究竟是药物的过敏，还是其他的一些偶然的因素，比如食物或者环境因素过敏呢？这个您可能还得到医院眼科大夫那儿帮您看一下。 好，今天非常感谢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中药和中成药制剂的有关话题哈。其实这些话题呢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熟悉的，也希望呢有机会刘钊来我们节目当中再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再次感谢刘钊，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